第112集。我跟乌贤禅纠结了半天，要不要去听墙角？但是，我们想到虎大哥的伤跟施医生的人品，就没有去听了，反而坚定地回到了我们的卧房，收拾第二天要用的行李。乌贤禅叠衣服叠到一半累了，凑过来跟我撒娇：“ 老婆，你亲我一口，亲一口嘛，我教你一个袖里乾坤。”这些都是可以装在袖子里带走，就不用拿沉重的行李箱了。 我看了一眼他手中拿着的东西，语重心长地说道：“老公，就算我学会了袖里乾坤，从这儿跳下去饿死，我也不会带这种东西。”在地上放着一套猫咪套装、两管润滑油、几个小雨伞，还有很有限的几件正经衣服。我义正言辞地指着他的鼻子：“谁出门做任务会带这些东西啊？喂，我的袖里乾坤还要放野外生存用的物资呢。”乌贤禅凑过来黏糊糊地亲我，把我压在床上跟我讲：“ 那可是大自然，那可是一望无际的绵延的山脉，青山绿水，我们可以在茂密的森林中间回归自然。春天了，又到了万物复苏的季节。猫妖小屋带着自己的新媳妇儿来到这一片广袤的天地，他们准备在这里生根发芽，孕育足够跑满整个山脉的猫咪种族。可是他们没有措施，猫妖小屋生怕弄伤了自己的新媳妇儿，一筹莫展。最终两人没有孕育出能够跑满整个山脉的猫咪种族，小屋灰溜溜地回了城市，郁郁而终。” 嗯，我听得满脑文字问号。可是你带着这玩意儿怎么能够孕育出猫猫种族啊？我指了指地上的小雨伞。 那老婆的意思就是不要带小雨伞了。可以，我四爪赞同。 倒也不是那个意思，谢谢。到了最后我妥协了，我谁也受不了一个有腹肌的裸男一边说爱你，一边用碧绿的大眼睛看着你提出要求，眨眨眨的，就只是那种非常小小小小小小的要求，就是在空无一人的森林里跟自己的爱人酱酱酿酿。树叶遮天蔽日，密不透光，周遭只有尚未开化灵智的小动物在懵懵懂懂地看着，而你们在天地之间灵肉合一，达成了最高的和谐。这个就啊，怎么听这个要求都不过分，对吧？而且我还学会了袖里乾坤，怎么看这个买卖也很划算，对吧？在往袖子里塞润滑剂的时候，我恬不知耻的又带了一套小豹子套装，黑丝抹胸豹纹短裙，一根仿真的插件尾巴。因为乌贤禅殷勤地说他可以用法术短暂地把这根尾巴跟我融合在一起，让我可以自由调动这根漂亮的尾巴，我十分的心动，并且装进了我的袖子里。人类的本质是真香，老黄叔的本质是真黄。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此时的虎大哥已经跟施医生做好了饭，施医生亲自下厨给虎大哥熬了宠物类不带盐的大骨头汤，给我们做了皮蛋瘦肉粥。我们几个人坐在那里吃了一顿心满意足的早饭，而后我派遣乌贤禅去刷碗，自己则是专心致志地化起了阵。施医生蹲在我的旁边饶有兴致地看。哎，这就好了。我欢快地召唤虎大哥过来贡献血滴，顺便召唤乌贤禅：“老公快来，我们准备好了，快快快。”虎大哥的血滴到了阵法之中，法阵发出了阵阵光亮，而后我们几个肩并着肩牵着手站在了法阵的中央。伴随着一阵眩晕感，再睁开眼睛，我们已经站在了结界之上。这结界此时尚是完整的，就像是一个倒扣着的彩虹泡泡，能够看到里面的景色，但是全部都是倒扣着的。我们站在上面倒是还挺安全。虎大哥第一个滑了下去，左右看了看没有人，这才跟我挥了挥手让我们下来。我们依次滑了下来，跟着虎大哥进入了他的结界之中。在此时是初春，虎大哥的地盘比我们那里还要再稍微的冷一些，在这结界之中却是十分的温暖。 万物自益生长，植物欣欣向荣，开了林枝的小动物们就在结界口蹲着，等待着虎大哥。负责放哨的是一只小猴子，在看见虎大哥之后，小猴子活蹦乱跳地喊着回来了回来了，就往最深处的地方跑。再过了一会儿，又出来了好几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小猴子，大家脸上都有些疲惫，我猜他们应该是轮番等了很久。看到虎大哥，他们直接扑了上去啊，变成了几个一两岁的奶娃娃，穿着各色的肚兜挂在他身上不肯下来，跟他在那里嘤嘤的哭。其中一只躲在他身后的小猴子抓住他的裤腿，警惕地问我们， 你们是谁？你们是人类吗？ 乌贤蝉一边说着，一边变成大猫在地上伸了个懒腰。 啊，我们是虎大哥的好朋友，也是妖，不用怕。 一只雪白的小兔子蹦蹦跳跳地蹦了过来，奶声奶气地指着乌贤蝉给身后的母兔子看。 啊，大猫，妈妈，除了虎叔叔，我们又有新的大猫了。 兔妈妈非常的憔悴，生完了孩子没几天就东躲西藏颠簸离路，到现在仍然提心吊胆，战战巍巍地看着乌贤蝉跟我，生怕乌贤蝉一个不高兴就把他的孩子给吃了。来，让我来摸一摸。我蹲下去了，伸出了手，小兔子确实没有丝毫的防备，蹦蹦跳跳地向着我跑了过来，把爪子搭在了我的手上，仰头看着我，特别天真地说道， 快把我抱起来吧，等我长大了你就抱不动了。 别怕。我对着母兔子笑了笑，抱起了小兔子，挠了挠它的下巴，又摸了摸它软乎乎的粉色内里的长耳朵。我也不是人呐。很快四面八方涌来了许许多多的小动物，他们拖家带口，带着对我们的好奇还有对虎大哥的信任，围在了我们的身边。就连施医生的怀中也多了一只长得像哈士奇一样的狼的幼崽，正在他怀里啃着他的手指头玩。虎大哥安慰好了孩子们，把他们介绍给我们。 这是猫先生，是地府的判官，这是明镜，是老黄历，咱们的命格啊都写在上边。这位是…… 他含羞带臊地看了一眼施医生，想了想，一咬牙，一跺脚。 这是施医生，是我未来的伴侣，我们昨天已经睡在一块了。 我看了一眼施医生，只见他十分淡定地点了点头。 妈的，昨天的墙角忘听了，大意了。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结界忽然非常剧烈地晃动起来，结界之中一阵地动山摇，小兔子害怕地埋进了我的怀里，就连警惕的母兔子也蹦到了我的身上，试图寻找一丝安慰。 自从那天之后，你的结界每天这个时间都会这样摇晃。 小动物们的身后走来了一只很大个儿的陆龟，它比一般的陆龟要大上3倍左右，行动十分的迟缓，眼中是睿智的光。我看向了乌贤蝉，乌贤蝉对我比了一个3的手势，我点了点头。原来 这老龟有300岁了。 他慢悠悠地走近，我这才看见他的脖子后面有一个很深的刀疤。 龟爷爷， 虎大哥才200岁，叫老龟为爷爷是应该的。 是有人在外面试图闯进结界里来，对不对？ 他没有理会虎大哥的疑问，而是转向了乌贤蝉。 猫先生，老朽有一事相求。 好，老人家，你请讲。 乌贤蝉跟我在一起的时间久了，对于老人的态度也算是变了不少，不再像是之前那样没有礼貌。他卧了下来，跟老龟平视。老龟变成了一个须发皆白的耄耋老人，盘腿坐在乌贤蝉的对面。 老朽修炼300余年，到现在已没了什么成仙的念头，究其原因，是老朽沉迷人间， 放不下这帮我看着长大的娃。眼看我这天劫将近，我也不愿意再赌这一把了。 他沉默了半晌，将手伸向了背后，表情痛苦地抽出了一个硕大的龟壳来，递到了巫贤禅的手中。 胡玩的结界撑不了多久，老朽这龟壳却还能撑上一些时日，还请猫先生在我死后将这龟壳做成结界，佑护这一方天地，这一方生灵啊。 巫贤禅接过了龟壳，叹了口气。他虽然为判官啊，掌管人间生死，但是却始终对于这种生离死别的场面难以面不改色。尤其是跟我在一起之后，他更像是个有血有肉的人类，无法对这些事情毫不动摇。他又转向了我，微微地笑了起来。 明大人，还请您助猫大人一臂之力。这龟壳护着这儿的时候，还请你们调查清楚外面那帮人类的目的，进而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还我们安宁。老朽没有钱，但规矩我懂。待我死了之后，我这身尸骨你们尽管拿去镇宅，可保子孙后代福寿绵连，作为这次的报酬。 在说话之间，结界之外劈下来一道天雷，直直打在了老龟的头上。没有了龟壳保护，他几乎立刻被劈回了原形，倒在了地上。他的手仍然伸向了我，想要跟我结成这最后的契约。我伸出了手，与他击掌，结成了契约。下雨了，就像是天道也在舍不得这几百岁的睿智的生命。我们没有带走老龟的尸骨，而是把它埋在了这片森林之中。春雨把他的骨头冲洗得非常的干净，我站在那里，忽然也想要这干净的雨啊，冲一冲贪婪的人类的心。